锵锵三人行。哎，这个很显然啊，这个屠呦呦大姐她不仅是一个疟疾克星，而且这个诺贝尔奖生生把她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心灵导师。嗯，你们玩微信朋友圈，你这几天看见了吗？各种版本屠呦呦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致辞，但是最后呢，就说人没致辞，领奖的时候没有致辞。 不是说有个外国人跪着半小时？ 那是他在一个学院发表了一个演讲，人家这个当时从这个什么瑞典国王吧，还是谁啊，手里接过来这个奖，当时并没有这个致辞。但是咱们国家的这些个小编们，哎，中国的很多写手这是什么心理？我看这个《光明日报》还批评呢，就是说无数的什么马云语录啊，无数的这个屠呦呦这个获奖致辞啊，就说我们文化浅薄庸俗无聊，是吧？真正的科学精神就是这样被掩盖了。 我倒不怎么看。 我也不怎么看。这薛老师你说说。 我觉得活生生把屠呦呦那个什么奖啊变成了文学奖。中国就是文学大国。你看人家莫言不去讲他，对不对？之前有人，你看中国现在得奖最多的是文学，人家医学奖可是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创作热情。哎，借他的这个符号啊，这个中国文学掀起了性高潮。 那那假如你说所有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很多部分哈，大家可能为了各种原因讲不了嘛，我就不想讲哈，所以所有事情都容易变成一个文学世界嘛。对不对？连那个不是 Facebook 那个教主娶老婆， 哎，我们都扎克伯格， 对对，都有个人来写了几千字。 我那天就说，你《光明日报》，你没有想到，我们这么博大精深的国家，任何问题你都不能等闲视之。首先，你想到没有？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对真假之辩，中国人的真假观呢，某种程度上是很玄妙的，你发现没有？再有一个，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说，中国人对这个名署名权，或者对这个著作版产权、对名字的权利，很有意思啊。你像那天咱们说，很多代笔啊，代扎克伯格、代马云、代这个屠呦呦的，你不知道他图什么？你说他是能有钱，还是能有什么？甚至他们让我想到啊，你说中国历史上多少这个著作？比方说这个就是假说你以为的孙子写的把很多兵法的著作，老子以老子的名义写的，哎，写的那个之水平之高啊，甚至你比如说有人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比如说连这个有的佛经楞严经说都是人这个造的，就是说不是那个印度那个佛传过来的，可能佛教界人是不同意啊，但假如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他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哎呦，当他完成了这个著作之后，他慨然地署上了 别人的名字， 孔子的名字，自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这是一种，因为以前呢讲这个文字呢无一字无出处，就是用前人的，所以呢反过来呢，你的文字要是被人用了或者传播了，就是一种光荣。不像现在斤斤计较版权啊、稿费啊，啊，整天说人家剽窃，以前不是这样的，引别人也不算剽窃，拿去就拿去吧，《金瓶梅》到现在作者都找不到。 对啊， 好，伟大名著，对不对？ 而且二次修改，像你说有时候是自己创造一本书，然后托别人名字是吧？ 对。 然后我们看到太多的好的诗啊，经典的诗句，对不对？都是不同朝代把它编，每有人编一次就改一次，改一两个字，一两个字。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嘛，李白嘛，床前明月光嘛，后人改的嘛，就收编的时候， 以前是什么呀？ 床前看月光。 哦， 你不是不是床前明月光好太多了吗？比李白原著还好吗？ 到现在还有人改呢，床前明月光，地上写两双。对，所以， 可是现在改了就不会说是李白了。 你头明月，我是郭德纲。 对对对，所以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得想，中国历史上多少仁人志士，他们真是有一种耳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把他个人的涓滴之力啊，融汇到了一个圣贤的，是吧？ 对对，小我与大我之分。 对对，所以屠呦呦又何必在意呢？是吧？ 对，屠呦呦肯定不在意。 而且尤其你知道吧，我特别想这个代表屠呦呦啊，跟你说一下这个伪造版本。徐老师，我认为他，你像你是研究语文的，今天的这个学语文课本的，这个里面啊，就是你研究假的东西啊， 你可以得到很多社会心理的这个观察。 文字可能从作者全是假，但是它反映的社会心理是真， 它反映我们这种文化，这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你看我给你用我朗诵的声音来给你来一下啊，说屠呦呦哗就上去了哈，然后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我只是中国科学家群体中第一个获奖的女性科学家，我相信未来中国将有许多的向悠悠、齐悠悠、柴悠悠、上悠悠、魏悠悠也能获得这一殊荣。 这几个姓有没有讲究的？是不是他合作过的人呢？还是说他们随便的？ 柴悠悠是说柴静吗？ 有没有范悠悠？听起来像范冰冰的领奖词。 对， 继续 啊，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为青蒿素或者说是为诺贝尔奖而生的人。1930年12月31日黎明时分，我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市开明街508号的一间小屋。听到我人生第一次悠悠的哭声后，父亲激动地吟诵着《诗经》的著名诗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给我命名。也就是从出生那天起，我的命运便跟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感谢完父亲，我想感谢中国的一位伟人毛泽东。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他把中医摆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首。我还要感谢一个中国科学家，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葛洪先生，他是世界预防医学的先导者。只叹生不逢时，如果东晋的时候就有诺贝尔奖的话，我想葛洪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医者。我还想感谢一个人，准确的讲应该是一群人，一群数以百万的非洲人，正是他们对中医、对青蒿素的信任，才换来生命的重生，见证了青蒿素的神奇。我唯一不感谢的就是我自己，因为痴迷青蒿素，我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到科研当中，没有尽到为人妻、为人母的义务和责任。最后我要万分感谢的是一种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草本植物青蒿，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在我的科研生涯中，一茬又一茬的青蒿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成就了中国的中医。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铺就了我通往诺贝尔的坦途。青蒿悠悠，情感悠悠，生命悠悠。临来瑞典前，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想带85株青蒿来到卡罗林斯卡学院，让他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但我怕在机场海关碰上安检质检的麻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就算了。尊敬的主席先生，再过几天我就要返回中国，临走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您能告诉世界我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我不想对于自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的诺贝尔奖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烦恼和质疑。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我向往正直，蒿井一样的正直。最后我请求您能满足一个医者小小的心愿，终有一天我将告别青蒿，告别亲人，如果那一天真的来到，我希望后人把我的骨灰撒在一片青蒿之间。谢谢大家。 悠悠万岁，悠悠万岁。 两个建议，第一，希望这篇这个讲词的真实作者啊，跟我们联系。 对 啊，这个要获得一定的荣誉跟经济的这个获益， 而且准备加入这个高中语文的课文。 我们介绍他中国作家协会，对吧？我们推荐。第二，央视这两天在终审春晚语言类节目， 我会这绝对是开场白啊！ 对啊，我觉得你这个包括你刚才的朗诵。 也赶上驻军的水平，是不是？ 肯定在那天晚上是一个亮点，希望他们及时考虑。 那是上春晚。 但他这香港文化背景的，是不是听着虚头巴脑的？ 没有，我一直等，这是没有我们香港人期待的东西。我 现在香港人期待什么？ 我最关注他后来那个药啊，提炼出来的版权费，那个总要注册专利嘛，弄成药嘛，他有没有分得到？ 他应该呼吁说，哎，维权嘛，维护我们的那个研究多年的专利。我不晓得后来有没有弄出一个药，好像听说没有。那专利是去了美国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悠悠大姐啊，祝贺她这个得到这个诺贝尔奖。你瞧，他们这次中国网友，我发现中国人真是好煽情啊！说旁边一个外国学者为了让他方便讲话，一直这个跪倒在 对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说就跪在那儿给他拿着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瑞典这么土吗？ 而且也不对啊，要是他跪下来的话，他不至于这么个高度也不对啊。 不是，他是坐着的，行吗，徐老师？啊， 他是坐着的。 你以为他是站着？他坐着，所以旁边那白头发老头不是那个学者。他是跪着，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他可能行政上面没有预先想到他会坐着讲，那临时找不到 麦stand， 找不到那个。 中国人又哭了，我们多爱感动啊！你看，再说外国学者真尊敬我们，来看看，你看，哎，这屠呦呦在演讲当中，他是真有一个演讲啊，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就是当年的一个中国的这个生药学家，也算是他的老师辈吧。但是当时这个屠呦呦确实感谢了毛主席啊，中国医药学，中医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啊。毛泽东，你看，哎，悠悠哈，这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哎呦，这是悠悠他们家住在一个公寓的20层楼，这是在北京他的阳台上在眺望这个雾霾是吧？ 他想着怎么发明那个药来对付雾霾。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有什么可说？ 我还看到别的版本，什么不要去追逐一匹马啊，你养好草啊，很快就有一堆马在你这里啊。 对对对。 不要去追一个人呐、你只要帮自己的努力啊，很快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跟你同行。等等，有很多其他版本的心灵鸡汤，不错的， 说的都对的，说的都对的，就是当别人都对你不满意的时候，与其取悦于他们， 对， 还不如自己完善自己， 对， 是吧？ 对，都是屠呦呦感言。 你知道这是一种流行，他们讲就叫90后娱乐八卦，60后心灵鸡汤。你觉得为什么60后以上的爱心灵鸡汤呢？ 你受过创伤吧？你我就是60后的嘛。 对，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不是说吗，10个人里面有8个生不如死，对不对？你生命中种种的创伤挫败就需要心灵鸡汤嘛。我们平常坐下来就是互相心灵， 照说 心灵马杀鸡， 照说心灵马杀鸡是10几岁的时候才最需要的，因为那个时候长身体嘛。那时候有过比方嘛，说这个冰心呢是10几岁读的，那就像这种巧克力啊，或这种那个叫阿瓦廷啊，就是那种卖这种甜品。巴金是20岁看的，老舍30岁看的，茅盾30岁看，老舍40岁，后来就是咖啡啊，卡布奇诺啊，到茶叶，到普洱茶，这样就是说越上年纪，照理说越看得清嘛，少年不是愁滋味。 现在时代不一样嘛，现在10多岁长身体的时候都看冯唐。 对， 看看那个， 这个真是文化有点这个。 但是这个所谓心灵鸡汤啊，它实际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它近乎于无用。而且为什么呢？其实人家年轻人最讨厌讲这个大道理，你知道吗？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家辉讲的是，我后来慢慢明白了，我也有一阵陷入这个圈套哈。后来我及时抽身，我就发现啊，实际你是 loser， 就这种中年人呢、他爱喜欢在这儿讲的语重心长的，讲点什么心灵鸡汤，那都是他这辈子受过的委屈，你都能听得出来。你比如说，要是一个人啊，这个眼含热泪跟这个年轻人就讲，是吧？说这个男人呢、对这个女人千万可不能小气，你就知道他这辈子受过什么罪。你这样吧，这样， 没有你。 可是这话好像听你说过， 不是年轻人的，是年轻人当然。 你不过换一个比较积极的说法，这个要大方，对吧？那个钱这个事情不能计较， 要大方。 这种就是 winner 的，就是成功者的说法。我告诉你要大方，随便要给他100,000,000、1,000,000，就是你有过那个成功经验。所以我觉得，假如对比起来呢 ，winner 成功的人讲了更爱讲大道理，而且更重要是说，你面对成功的人呢，我们愿意听他。 假如今天李嘉诚坐在这里跟你讲三个钟头大道理，你听得多高兴啊，还一面听一面点头，可能他讲的是废话屁话。 这就是现在很多鸡汤要用屠呦呦啊，要用马云的名义流行。 对， 因为所有的对失败的感悟啊，都必须有一个成功的后盾。哎，有了成功这个儿子，失败才变为母亲，否则的话他就是寡妇，你明白没有？ 谁瞧得起你啊，你是 loser。 假如你懂这些道理，连为什么你今天会落败到这个地步？ 对了，对，可是所以我就说，真正真的勇士敢于面对人间的惨淡。屠呦呦获奖，你以为是个成功吗？可是实际上我就跟你说，他的另一面就是中国这个行当的失败，太大的一个失败。我不是说我不懂他们这个内行，但是我看的一些资料啊，专有名词我不一定说的都准。比方说啊，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的青蒿啊，它这个青蒿啊，就国际上来看过，实际上是质量非常优的，就含量较高的。但是到最后，你知道做成什么样子？你看，就中国，其实你从它获奖，你值得反思的就是什么？第一，那个时候我们傻，我们不懂专利，屠呦呦弄出这个，你没有专利，以至于现在。你知道在整个这个青蒿素做出来的这个药好像叫 ACT 什么什么什么当中，这个国际的这个药当中，我们占的这个份额才10%几， 对啊， 百分之几啊。而且你知道吗，现在50%以上的市场还不是被西方，被仿制药大国印度占据着，就这种抗疟的这种药。我们在搞什么？我们在搞这个把越做越烂，就是这个青蒿素，听说农民听说能赚钱吧，去卖呢，为了卖的多一点啊，往这个青蒿素里又混点这个树叶子，掺和点草叶子，就那么卖。你看这简直就是一个当前中国的前现代的这种模式，最后导致青蒿的价格就也就特别越卖越不值钱。 听说还有山寨货，冒牌货， 山寨 青蒿的蒿没有草字头，变成青蒿树了一堆，听说是， 所以就是价钱清高了， 所以就有另外一个版本了。也是获奖晚会，主持人问：“您一直在申请院士资格吗？”他说：“屠呦呦答是，我一直在申请。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当选呢？因为诺贝尔奖一直在等着我。”台下爆发掌声。您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可以直接进院士了吗？不，我不愿意，因为院士们要活下去。台下又是一阵掌声。您今年85岁高龄，还经常喝牛奶吗？不，我从不喝牛奶，因为我也要活下去。台下又笑，然后说：“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别客气，我知道，因为你也要活下去。”又是一个版本， 这种叫恶搞嘛？这种那个现实，我们知道越荒谬，现实越荒谬，那越多恶搞的东西嘛。所以我刚就是一直期待，我作为香港人期待听到的专利的问题，那没有，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到之后。所以在香港的角度，我们会问：那之后呢？领了奖，就等于以前莫言一样。后来香港有一篇报道说 ，OK， 那拿了，以前就没拿到啊，现在拿到了，有华人拿到，中国人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了。之后呢，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来培养新的文学作家，新的改善大家发表创作的空间舞台？什么？ 你看咱们这个，要不说就是《甄嬛传》嘛，咱们这个都是人与人， 对， 也都是人与人，就是正义的、非正义的，全都是关于人与人。比如说，悠悠姐姐得了这个奖了，好，就有人开始就说了，还有好多人应该得奖，他人家谁贡献更大，人家那个贡献更大，好。然后呢，这个批判的人也是说，你看你们这个民族劣根性，整天就是这个个人的争名夺利，争名夺利。可是你说，都没有人说反思一下，为什么？当年我们错过了这个专利，为什么今天这个青蒿素的 这个工业这么 这个工业这个制药工业我们吃亏到一个这样惨淡的一个境地？我们中国是出产这个青蒿的这么一个大国，如此富有的资源，为什么被印度拿走了一半的市场？你说这种小家败姓的，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 相比之下，文学奖还好了，莫言呢获奖呢，其实大家心里还是蛮觉得还是挺好的，特别是比起前面一位，他莫言还是，而且莫言现在。他的稿费收入啊，就上了富豪榜了，现在就好像排在第一、第二了，排在什么江南啊、郑渊洁这个档次了。而且说有关方面不努力吧，我先努力。我最近看到香港还专门开了一个会，讲贾平凹的作品如何翻译出去，啊，找世界各国的那些译者，因为贾平凹的作品也非常好。我们发现中国很多作家有一个预感啊，我觉得中国作家在最近的5年、10年内啊，还 还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啊，我有一个预感。所以他们也做得很，当然他们研究下来的最后结论是多一点这个通婚呐、啊，就所有好的翻译啊，都是一个外国人跟一个中国人结婚，男女不论。才翻得好中国的文学作品拿到世界舞台上去。所以他们说要最好的办法是大学生啊，就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啊，多一点海外的婚姻，这个有助于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 走回头路后翻呢、啊、 那是 送出去。 男的找洋妞呢还是 都有 女的扛洋枪 都有都有都有。比方说瑞典翻译最后翻译莫言生死疲劳的译者那个陈安娜嘛，他那个老公就是中国的文学家。 哦， 那葛浩文嘛，他的太太就是台湾的作家。 好，向他们学习。 马悦然现在也是个台湾的编辑， 向他们学习。自古我们都是靠联姻嘛，对吧？收了，把他们全收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就说了，这个悠悠其实也不是没有鸡汤，就他正经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卡学院讲的这个演讲里头啊，大部分都是枯燥乏味、咱们不懂的内容，他就讲发现的过程。但是你像我。寻章摘句，我给你找出来，这是正版的，你悠悠的一点鸡汤， 正版鸡汤， 你的正版鸡汤，你可以看看。所以我命名为这个蒿汤啊，正版蒿汤啊，我提炼的啊。他这个里边，他都是在字里行间有这么几句没用的话，这没不叫没用的话，就是属于鸡汤的话。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关键的文献启示，要不说还得让人葛洪得奖啊。然后呢，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要不说科学家搞技术就是这样，他全篇儿哎没用的话就这么几句。 真的文学的话就是最后这一句，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反而恶搞他的人就非常文学，他自己的讲话就感受不到半分文学。可是说回他的得奖哈，我觉得跟莫言有个不一样，这次的挑战应该是比较大的。怎么说呢？因为是科学，科学相对文学呢，它的标准哈，他那个人的身份，他获得的认可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共同标准。比方说他发表了什么论文，在哪里发表，然后那个专利的权利等等，然后相对他应该获得哪一个等级的荣誉，比方说院士等等哈，比较清楚的。那居然图大姐啊获得诺贝尔啊，那么重要的，他当然不是唯一最重要哈，可是很重要的。而在内地居然没有给他相对应合乎比例的认可，所以他得奖对于整个中国的，假如认真对待的话，整个科学制度哈，科学作为一个行当啊的制度的挑战是比较大，引起的尴尬是应该比较大。 对，其实莫言得奖，这次图奥得奖的是已经缓和了中国跟诺贝尔奖的关系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缓和了跟世界，跟尤其是跟西方世界的一种关系了，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不过呢，科学家的获奖感言其实不如文学家还有和平奖的这个获得者的这个感言这么引人注意。每次文学奖的那个感言啊，都会成为世界各报的头条。 我还就跟你说，就这次这个文学奖，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这个获奖的这个演说，本来是陈丹青跟我推荐的，他说有一个人跟他打电话，就说你看看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个词，然后电话里就没声音了。陈丹青觉得那个人在哭，然后就找来看。我跟你说，这个获奖词写的都没法说，太好了。我就觉得这种道德勇气，哎，咱先不说政治的部分啊，我就跟你讲，他就讲有人说他是采访了很多人，有人说他你是纪实文学，你是文献呢，哎，但是他的一些解释我就拿出一段来咱们可以看看啊。他的你看阿列克谢耶维奇，哎，这大姐我现在更佩服他了，真的是。你看他就讲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威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二十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